From Beijing to the world, this is Radio Beijing International, 92.3 FM.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外语广播，调频92.3兆赫，知北京，听世界。 英语 PK 台，一起学起来。朋友们下午好，欢迎收听北京外语广播 FM 92.3正在播出的轻松学英语英语 PK 台，我是主持人晶晶，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跟老友记学美语。让我们邀请出电话连线的嘉宾 Henry 老师。 Hello 晶晶， Hello students， Hello 听众们 and 直播间同学们， Hello everyone。 It's the same one every time， 但是呢一样却又不一样啊！我们听了又似乎没有听， 因为会忘记。I forget what to say， 记得又好像不记得，忘了又好像没有忘。 Too hard。 好，欢迎大家来收听今天的节目。今儿这一期延续上一次的两次的情景啊，从第一次呢，菲比跟 Rachel 偷偷的发现了 Chandler 在跟一个金发女郎上了车，然后呢去了郊外的一所房子。第二集呢，他们就开始去打听这个事情怎么一回事，他们就开始去讨论，觉得以他们自己所有的知识和能力范围之内呢，他们觉得肯定是属于出轨了，有外遇啊，这种情况非常可怕的。好，那在今天这集当中呢，他们就想去把这件事情啊坦诚地告诉 Monica， 不希望呢他被蒙在鼓里。 是的，这就是还其实挺厉害的。我觉得就是一般人可能就啊不关我事儿，我就赶紧跑了。可是他们就觉得就是要对 Monica 负责，他们居然知道了这事儿，那要跟他好好说。然后他们两个都是朋友， Chandler 也是， Monica 也是，对吧？所以他们做的这个就是对他们来说就是比较道德的事情，对吧？所以就是跟他要好好跟他说，虽然肯定会痛苦会伤害他，可是不能不说，这样是对的。这样 是的，而且他们也都准备好了，如果这事儿呢要闹什么矛盾，大家还得上去劝解。 Yeah. 充分的尽到所有朋友们的责任。好，结果他们没有想到，而且他们是万万千千没有想到， Monica 的反应很奇怪。 他说房子怎么样？ 对，他竟然关注的是那所房子，为什么？哎，这就说明这个事情并不那么简单，也说明事情其实非常的简单。什么呢？原来呀，是因为 Chandler 跟 Monica 因为不是要 baby 了吗？所以呢，他们决定呢去郊外、城外买房子了。 Yeah, I mean it makes sense, right? 他们不想要在城市里带养孩子，他们想要在一个郊区。所以呢，就是两个人都已经说好了，那为什么没有跟人，就是剩下的朋友们说，就是要给他们省这个痛苦嘛，对吧？你要离开了。我们这个小组是的人要少两个人了，所以就要等嘛，等到确定的情况下 ，when they're sure， then they'll tell them。 对，买了房了，交了钱了啊，确定是要搬走了，这会儿才能跟大家说，是吧？所以呢，也是啊，他们也是隐藏了一个自己的小秘密。好，但是大家呢还是会发现，因为毕竟这件事情始终还是因为别的原因被这些好朋友们发现了嘛。那发现了的话呢，在这一集当中就如实相告了。不过呢，也为 Chandler 澄清了一个事实，就是他并没有出轨， 对， 而是尽职尽责的做了一个好丈夫，做了一个好爸爸哈，去安排家里的这个房子的着落问题了。 其实是一个非常讲究的一个男人，然后那个就没有什么错的。 是的， 虽然很吃亏很委屈。 好，今天是这一集啊，我们一会儿来讲情景。好了，首先我们来看看本周收集上来的答疑的问题，有四个啊，都是各种各样的问题。夏日果实，请问老师啊，我们看到英文当中有些单词的结尾呢，它是加上了船这个词儿哈 ，ship 啊哈 ，ship， 比如说我们最熟知的友谊。 Friendship。 是的，我想请老师讲一讲，咱们什么时候呢就用这个后缀叫 ship？ OK， 首先呢 ，ship 跟船应该没多少意思。OK， 所以我们先把这个抛开，这个它长得像船，可是它并不代表船的意思。 是的，它在做后缀的时候不是船的意思。 对，那在后缀呢，它也就把这个东西变成一个名词，然后是在聊一个东西的，一般是它的怎么说一个 position。Like office， 他的这个位置，对，或者是在强调他的一个 skill， 他的能力，对，技能，技巧的能力这有多高，或者也可以是一个 office， 那 condition， 就是他的状态， 状态， 对，所以 friendship 的这个应该是属于一个状态，对吧？就是我们两个是我们的状态是为朋友的状态，所以就是 friendship。可是有很多就是带 ship 的词，一般都是这几个类型的。 relationship。 对啊，那就是我们这个关系的状态，对吧 ？We have a good relationship. We have a bad relation. A long relationship. 条件啊，状态呀、啊，位置啊，等等，这样一些含义。 对对、 英文中的后缀呢，有时候它不只是一个意思， 好几个， 好几个意思， 一般是个三个以上。 我们在学习中啊，经常真的是会小脑瓜里经常是会产生这样的问题的。我们会把这个事物呢拆分来看哈、把单词拆分来看。 Yeah. 说老师，你看好多单词后面都有 ship， 那这个 ship 是什么意思呢？ Yeah, that's a good idea. 这些都该了解，了解了解。可是都是规律啊、也不能说是规则。 大部分都是规律。它之所以这么用，放在那个后面，它肯定是有一定意义的。 Yeah. 好，那这个问题就简单了啊，多背点单词儿吧。好，第二个问题来自 Maggie， 他说呢，上周的老友记里边啊，有一个词组叫做 whole time。 Okay, whole time 应该是 the whole time 吧？ 哎哎，对 ，the whole time。你看这周咱们老友记课程里啊，又有一个 all day。一个全时间，一个全天。请问老师，您看这里的 whole 跟 all 在使用的时候有什么区别呢？还是说他们就是习惯用法，可以随意互换呢 ？Well, that is a really good question. 我们他们的区别，这两个词单独的区别 ，whole 是整 ，OK， 就是整个。All 呢是所有，所以如果我们就是要区分它，就是聊严格说它们的区别呢，就是你有一个量，然后这个量呢就是它就是一个整的量，我们就说 whole， 我们也可以用 whole 来代表一个东西完整性 ，OK， 如果就是我们缺少了一个，那它就不 whole，OK，、okay? 所以比如我们聊到一个人的时候呢，我们就用 whole 一整个人。那用 all 也可以，可是 all 一般会更广，它就是所有宇宙中的这一种类型的东西，会一个这样的一个感觉。所以whole 呢，我们可能会就是想到，比如苹果派 ，OK， 然后就谁咬了一口我这个派，然后这个就它就是一个全，对吧？就不全了。那 all 的这种东西，我们可能会聊到就是比如地球上的水。有多少水 ？All of the water in the world， 所以一般是一个这样的区别。OK， 哦、oh, ，我有点感觉了，说这意思了。 Right. Yeah, whole 呢，强调的是一个事物的完整性和整体性。 Yeah， 就是比如说它有十个步骤，或者是它有十部分组成了，那就必须都是十部分，缺一个都不行。 Yeah. 强调它的整体性，甭管这个事情多大多小。 对。 但是 all 呢，强调的是一个总量。总数、总量，或者是各个种类囊括在一块儿， 对，也就是所有，对，就是所以我们就比如你浪费了我所有的时间，那这个我们就说 all of my time， 而不会说 my whole time， 因为你不再强调我这个时间的完整性，重点是你把我时间都用光了， 强 调的数量不是一个完不完 的多少， 对，对对，所以就是它区别是在于这些的那。这个说完后呢，我们就再看这些例子呢，有一些东西就是这两个逻辑你二选一都可以，只是固定了我们用这个用的比较多，所以比如 the whole time 很常见，如果我们说 all the time 呢，那这个就不合理了，all the time 的意思就是你老这样， 对， 就是在时间内一直都会出现，对不对，而不是用的就是整段时间，所以我们说 the whole time 就是整段时间，可能是一天或者一个小时，你一直瞒着我，对吧 ？The whole time， 而不会说 all the time。那如果你说 all the time， 它意思就变了，就是你老瞒着我，你老骗我，对吧？所以就是在这儿，他们意思上是有区别的。那接下来我们有一个 all day， 那就是整天，它就是整。你也可以说 the whole day， 它的意思是就一样了。所以就是也要看情况，然后看这些。习惯性的用法有哪一些？ 哦，要看习惯性的用法和习惯性的搭配有哪一些。Whole 呢，通常跟 time 搭配在一起，啊，然后 all 呢跟 day 搭配在一起，这种情况多。同时，老师也讲到了这两个词的使用呢，也有交集的部分。交集的部分，比如说形容一整天，也可以说 the whole day， 也可以说 all day. You could, you could, 对， 是吧？ 那有在某些情况下，他们的意思就不一样了。所以就是我们要多、嗯、多见到更多的例子，然后分析，然后自己也使用。 好，老师今天课堂上讲到这两个区别呢，大家记得就好了。 嗯，yeah。 好，接下来看一下彩霞飞舞同学哈，他说老师，我来提一个咱中国文化相关的问题啊。 OK， 很好啊。哎呦，仔细掰着指头数一数吧，还有几个月就过春节了。确实是啊，咱们说这春节的英文呢叫做 Spring Festival， 春天的节日啊。那您说这前边什么时候加这个 the 呢？什么时候又不加呢？我看了太多的版本，我简直不知道哪个是正确的。您先说说这个加不加 the 这个？ 你可以都不加，因为在你要考虑到，就是我们用 the 的时候是为了需要区分开 ，OK， 剩下可以被跟它就是搞混的东西。所以，比如我们说西湖，对吧？我们不是在说西边的湖，我们是在说这个杭州的这个特别著名的一个很美的湖。那它的翻译是 West Lake， 可是，在英文呢，我们很多的湖都是西边的，所以它可以被理解成西边的湖。所以我们就加一个 the West Lake， 那指定的就是那一个 ，OK， 那这个也就分地区啊。如果我们现在正在比如英国的哪一个地区，你说 the West Lake， 大家脑子中应该不会跳到中国这块的，可能会想到哦，它指定的应该就是最大的那个西边的那个湖，对吧？可是在中国，我们说 the West Lake 肯定就是西湖，所以这个 the 要不要加，就是看情况。来、right， 看一能不能就是跟别的东西就是搞得模糊， 混淆起来， 导致误解啊。第一，第二呢，你要不要加 the， 就是周围的人有没有必要就是区分开这个东西？那针对春节呢，中国应该没有第二个春天春季要过的节日吧？ 嗯，我感觉应该大的应该没有。 Yeah, exactly. 所以你说一个春节就够了。There's nothing to get confused about. 所以我们英文也可以就直接借用这个，就我们叫 cultural background， 我们要考虑到语境，然后就说 Spring Festival 就够了。对，没有必要加 the。如果你想加呢，那也能理解。不过不会导致就是的什么区别，也没有一个对一个错。都可以。 是的是的，老师这个讲解得很细致，那也让我们发现其实加不加的也是说主要是想强调这个概念啊，不要跟别的概念搞混淆了。 Yeah, I mean that's true， 对、可是那个你要考虑到你在跟谁说话，对吧？对方这个人知不知道中国的春节的重要性？ OK，如果他知道呢，你就不用加 the 了。你一说 Spring Festival， 他应该就很清楚了。反过来呢，如果他不了解春节，那你加个 the 也没用了，他还是就不知道哦，春季有个什么节日啊？ 那我加一个 the 会不会提醒了他说，你看我加了 the 的哟，所以说这个肯定是一个专有的名词，它就是一个名词， yeah. 一个节日哦，它不是指春天的节日。我加一个 the 可能会更清楚。 啊，那的确是，他就更清楚了，他就知道哦，肯定是这个节日的名字就叫 Spring Festival。 对， 如果没有 the， 他可能就是觉得是一个春季的一个节日，那这加一个 the 就更清楚了。所以就看人，看你在跟谁说，他们有多么了解 啊，具体情况具体分析、哦。所以难怪了，像这位同学提出来的说，我确实看到有的时候说 We like the Spring Festival， 有的时候呢又看到说 We like Spring Festival。所以有时候加的，有时候不加的，看来您说它都是对的，对不对？ 呀，都对。 咱有没有统一用法呢？那您看，说我们说 at Spring Festival 呢，还是说 at the Spring Festival 呢？ 我们一般不会用 at， 因为 Spring Festival 是好几天的。 对，用 in， 所以我们用 on， during 会比 during 比较适合。 对，一段时间啊什么的 ，during a period。 Yeah, during Spring Festival. 那要不要呢？加的呢 ？During the， 也看你。我个人是不加的。 哦、oh. That's my own way. 我是不加的。 好、哦、看他自己的想法，不加的。 Yeah, it's up to you. 哎呀，那这个问题答了，又好像没有答。 Yeah, I know it's 可选。反正我说的肯定没错，所以你就用我的方法，也就不用加字。 那您说像其他的节日呢？端午节、中秋节、国庆节。 嗯，那你想 Dragon Boat Festival 好吗？ 有没有可能搞混？There's no chance of 混淆，没有别的需要有 Dragon Boat 的节日吧？ 好像是。 所以你就直接说 Dragon Boat Festival， 这不需要加的。 好。 Yeah。 嗯，独一无二的概念，是吧 ？Yeah。 独一无二的概念。 Yeah。 好。 Exactly。 老是主张不加的。 mm-hmm. 好了，第四个问题来自我们的 Annie 刘同学。 Mm-hmm. Okay. 老师好。老的这个单词儿，老、 oh. 这个单词我一直不太确定自己发的对不对，发的好不好。他就说啊，主要是因为呢，我这个 old l 前面部分的过渡，我的 old 发音结尾呢，我有点嘟嘴了，然后我这个 l 的前部分的发音呢，有点靠后了。哎呀，加个窝还是感觉过渡困难啊，那各种各样的问题。他说这个时候呢，我就希望老师能够帮我解释一下这个词儿。 OK， 嗯、Sure， 你发 O 的时候应该嘟嘴 O， 或者如果你用英式的口音就是 O， 那你结尾你嘟着嘴要结尾发 L 的音，舌尖要顶上颚 O， 有一个 O 的音，所以你又会有一个 O 嘟嘴的 O， 又会有顶舌尖的 O， 是重叠的，是一起发出来的 O， 然后你就直接报一个的的音 O， 所以没有加一个 W 的音。我什么我不知道为什么后面会有一个加个 W， 还是感觉 过渡，他想用 W 来过渡吧。 W 应该是一个 W 的音啊，不是个 W 吧 ？I don't know。以后发个音频吧 ，Annie 同学，然后这样我们就更容易可以分析出这问题点在哪儿。可是以你这个描述，开头的部分没错啊，就是要嘟嘴啊 ，O，、然后再顶舌头 ，O 的。 嗯，好。好，基础单词啊， 呀、 应该是无，对，应该是无，他可能 应该是无 ，OK， 所以， 嗯， 所以同学们写问题的时候注意用词准确啊， 嗯 ，OK， 同时呢也检查语言流畅，表达清晰，格式规范，标点和英文大小写都无错误，以后再提交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啊，给大家解答。好的，今天的问题就是这些啊， well, 我们最近同学拼写我名字都拼写对了，这已经是一个很好的一个 It's really nice， 全是我改过的 哦，都是你改过。OK， 我、well, 这就是一个小小的要求，是不是就希望能把老师的名字给改对。 There's an N in my name， 我的名字是带 N 字母的。 真的，我真的每次给大家就是看这几干这些问题批改中文的时候，我都有点就是上火上头上火。真的上火的啊，上火的很。所以反复提醒大家 well,、yep. 一定把这个书写规范和清楚了啊。 Yeah. 好的，来我们开始进入今天情景学习了。 Okay. 第十季的第十集继续往下，众人们呢去告诉 Monica 真相，而 Monica 呢却趁机旁敲侧击起了大家对房子的看法，一起来听听看。 Hey, is Chandler here? No, he's picking up dinner. Why, what's up? Well, look, whatever happens, we're here for you and we love you. All right? We think Chandler might be having an affair. What? Phoebe and I saw Chandler with a blonde woman today outside on the street, and then we followed them to a house in Westchester. They went in together. So sorry. Oh my God. Oh my God, that's awful. What did you think of the house? What? Monica, you understand what we're saying, right? Yeah, sure. And I'm devastated, obviously. Did you think the neighborhood was homey? Hey. 哎呀，后边还有两句话呢。好，后边还有两句话呢。你看，他连 Monica 说出 devastated 这样的词的时候，都特别的敷衍啊。 Yeah, yeah. 是。 But that's okay. It's not so bad. 最终我们就发现 it was all just a misunderstanding. 就是，最后真正 devastated 的是他们这些八卦的人。 I know, right? It's almost like a karma. 是的，你真的不要去发现人家的秘密，你都没事儿。 Yeah. 你去发现人家秘密时候，最后受到打击的是你自己。 别管闲事儿。 别管闲事儿。用何光老师的话来说。 Yeah. 别跟人家，别跟人交流，别跟人打交道，一打交道就是麻烦，别有朋友。 If you don't have friends, you'll never be disappointed. 真的，你一有朋友吧，那朋友就得有好奇心，有那好奇心吧，他就得多做一点事儿来打扰你的生活。 I know, 你还得请吃饭。 甭有朋友，甭联系，甭跟人交往，最好。 Expensive. 最有意思。来了啊， yeah. 他们就是这一集里边，他们四个人啊，跟那个去上法院似的，就是四个人非常神情凝重的打开了门，走进了 Monica 的房间。 Mm-hmm. 然后与之相反的是 ，Monica 在那非常轻松的在那做清洁，哎呦，忙忙叨叨的吸尘器啊什么那种，满头大汗。 他特别开心啊，他最喜欢的就是在那边打扫，然后他们就看着 Monica 背影在那边一直那边开开心心的，然后大家都很，都有一点罪恶感吧。 对，而且还很同情他，心里想说，哎，这个女人还什么都不知道呢，还在那儿自己那儿开开心心的做清洁呢，还在蒙在鼓里呢。 所以就是进来打招呼了，然后 Joey 就问 ，Hey， is Chandler here？ 对，首先你看那干坏事儿的时候吧，还得问问当事人在不在场，说人坏话的时候啊， 嗯， 还得问说，哎 ，Chandler 不在家吧？他在不在啊？ 嗯，对，因为是两种，那我们可能就用另一种说法了。如果他不在呢，那就用另一种说法 ，right？ 就是看情况嘛。 哎， 看场合。 对了，咱们就得开始表演了啊！所以，所以他就说在不在 Chandler， 他很犹犹豫豫的这种，这种啊，犹犹豫豫的问、 yeah. 啊，说那个 Chandler 在家吧？不在吧？啊、 那 Monica 就 No， he's picking up dinner. Why? What's up？ 你看他的语句呢，就非常的轻松。他说他去什么呢，他去拿或者是他去买、 嗯、 这里应该 pick up 应该算是买吧， 嗯，对，可是这个英文字面翻译是去取领 取去拿， 对，那应该就是他们提前打过去，然后就说啊、哦、我们要一个这个，然后就是自取吧， 点外卖哦，自取、哦还不算是外卖，是自取、 啊、当年的外卖呢就可能没那么发达，然后就是你可以提前去点，然后你得自取 哦，等于还得去那店里头亲自跑一趟。 对，他们有一个专门，很多的店那个餐厅都会有一个专门的 take out 的 窗口， 有点像麦当劳的那种的， 哎、 就是就然后你就去那边，然后就跟他们说，然后就取一下你的东西，所以他才会用 pick up 这个词。 啊，就自己去取、 嗯、 取晚餐去了，取那个类似像外卖去了哈。 对， 好 对， 然后他就说怎么了？有什么事儿吗？ 啊哈， 哎、，What's up？好， 对， 这里呢，老师给大家挑了一个很简单的句子啊，来作为今天的学习内容， 嗯、 我们来看。 OK，Yeah，、okay. 那就是 He's picking up dinner。这里就是 pick up 什么东西，这是一个很常见的词组搭配，可以代表捡起来一个东西，它也可以代表去接谁，去领取一个东西，去拿一个东西，都有可能、 嗯， 所以它是很常见的。那我们来练一下它的发音 ，OK？ 这个发音是。He's， 那这个 he 的音大家注意，我发现呢，我们单独发 e 的时候呢，一般学生发的都没问题。如我们加在就是一个两个辅音中间，尤其是结尾是一个 z 的音呢，很多的学生就会把这个 e 的音弱化，发弱成一个 e 的音，所以 he's 很多的学生就会发成 his。那这个 his 呢，就听起来像 h-i-f 的发音了。所以有的学生就是可能不知道为什么，就是说话的时候对方听得比较别扭，嗯，就或者甚至都觉得你的语法有问题，觉得发音很好，就是这种东西，就是我们单独发的时候很好，可是连起来夹在两个东西中间的时候就容易弱化，注意 he's 的 e 一定要饱满 ，OK。后面呢，我们有 picking up， 常见的词组搭配，我们会把它弱读 ，picking， 我们会把 king 发成 ken。结尾的 n 的音，我们后鼻音我们会变成一个顶舌尖的 n，picken，picken， 大家可以看舌头的动作，我发 e 后面 k， 然后舌尖会顶上去 ，picken， 有没有看到？顶上去呢，我们连读到 up，picken up，picken up， 然后 up 结尾呢，我们要省略 p 的音，省略的方式是。合上嘴唇 ，up， 嘴唇合上呢，就会导致一个干脆停顿 ，up，up， 那整段是 picking up, picking up。我们一般会把重音放在 up 上，针对这个这种介词动名词词组。He's picking up, he's picking up。那我们后面就是 dinner 就没有什么变化了。He's picking up dinner。那整个句子的一个正常的语速就是 He's picking up dinner。 这是一个很简单的句子啊，生活里呢也可以用起来，自己去取晚餐、取外卖什么的，去取或者是 去 接人， 接一个东西、拿个东西， 对 啊， 接取，去机场接人也是这个词语，从地上捡起来什么也是这个词语。 Yeah， 啊，老师说了，这个词语的重音呢在 up 上面呢啊，在 up 上面。 Picking up dinner。 哎 ，Yeah， 咱们老同学们其实有时候看的这种句子。都已经可以脱口而出了，不用老师教我们都知道这句话应该怎么读了。只有到这个时候就说明你有基本的一种连读的能力了。 Yeah， 有连读的基础了。 Yeah， 有这个本能反应。 对，有时候老同学啊就在老师讲之前你自己先读一遍，你看一下你读的是不是跟老师讲的一样，来检测自己的连读水平有没有提高，对不对？ Yeah， yeah。 不要每次都等着老师来讲啊。 Yeah， 好，和老师说 Yeah 的时候最可爱了哈，那种莫名的可爱是吧 ？Yeah， yeah， 好，来啊，这个菲比说话了啊。 OK， 那菲比呢就接下来就说 ，Well， look， whatever happens， we're here for you， and we love you。 瞧瞧啊，这预防针打的可真不错。 嗯， 一说这种话，咱就知道这接下来呀没啥好事情发生了。对不对？先就跟你说，你别害怕啊，我们是你坚强的后盾。然后他说 ，Look， whatever happens， 你瞧瞧这句话听的哈、啊，无论发生了什么天大的事儿，我们呢都在这儿 for you， 什么支持你？ 对 ，we're here for you。 同时呢，我们大家都怎么样 ？We love you。 对，我们大家都爱你。 嗯， 你可要做好心理准备啊，没事儿，就什么事儿都不是个事儿。 好恐怖啊，怎么能这样说话呢？ 就是、 我要是听，我要是 Monica， 我第一个反应就是 Chandler 怎么了？就是你们接下来要跟我说 Chandler 发生了什么，他被送医院了什么，吓死了。 是不是？就有时候这种话，而且他们几个人表情都特沉重那种，看。 对啊 ，It's like someone died. It's scary. 然后 Monica 就 All right， 确实也是被吓到了哈。 哦、oh.。他就好的 是啊，就是确实被吓到了，这个是什么事儿、嗯、所以你说这种话有没有必要开始说还是怎么样的，其实开始说也挺吓人的啊。 嗯，也可以吧，那 I mean 就是也可以说那你先坐着吧， like have a seat sit down， 或者 you're gonna wanna sit down for this， 那这个你得坐一下坐着听，然后就有一点预防还是挺重要的。 是、我们有时候给大家说别人说不好的消息的时候，我们中国人喜欢说来来来坐下说 啊，英文也是啊，英文也是啊、have a seat，让你先 坐下来，然后喝茶，先喝点水，喝点茶。 哦，这个还没有。 说先喝点茶，喝点茶。 Oh, would you like a drink? Yeah, yeah, yeah. 是不是 ？Yeah， 也是 这应该是这是跨文化的一个点。 是的， 嗯， 是给大家一个准备的时间，一个充分的一个准备的时间，别那么焦急， yeah. 别那么着急，先坐下，先保证自身是安全的情况下， yeah. 那再接受一些噩耗的消息。 yeah, yeah， 挺有意思的哈，这些，然后文法相通，嗯，行，好 ，Ross 就这句话其实是 Ross 来说的，因为这是他的亲人嘛，对吧？ 是，他就直接勇敢的开口就说 ，We think Chandler might be having an affair。 外国朋友们非常的直接，绝不绕弯子，直接就说出来 ，having an affair。 嗯哼，对，你就直接。这个还有啊，你想要说的委婉吗？这个就只能直接说啊，你要是说了一半人家没听懂什么的，这个多惨、 啊！哎，你知道吗？哎，还是有点文化差别 啊。 因为接下来 Rachel 她解释了他们看到了什么， 嗯、 我就觉得说他们为什么没有先说我们看到了什么，然后他们并不推测这个结论，就他们可以直接说我们看到他跟一个金发女郎上车或者怎么样。但是 Ross 这是直接来一个结论，他就说我们认为 Chandler 可能出轨。 You know what? That's a big problem. 就是这好像是一个本能反应，大家就会想先解释，就是发生了什么。 嗯， 然后在针对这个情况呢 ，Yeah, you could do that. 因为它是一句话搞定。可是我曾经有跟就是当地的同事啊、朋友啊、学生聊天， 或者在聊一个什么事情，然后人家说的我都已经不知道在说啥了，你知道吗？就是因为你想要解释很多，你越认真，你越想要让对方能理解，你就感觉要加越多的这些 details。 嗯， 然后就是说这可能都说了个两分钟了，我开头都已经忘了，说到还没有到结尾，然后我就不知道到底想说什么。可是如果你先把重点亮在头， 嗯， 你说的剩下的东西，这个重点就作为一个 like an anchor， 是个锚， 嗯， 我可以一直抓着它，我可以用着你现在在说的话呢连接到这个重点， 嗯， 因为你已经给我铺垫了， 嗯， 对，所以这是为什么我们一般就会先把重点往前说，然后再说剩下的。 对，先告诉 写文章也是这样的， 嗯，先告诉你我的观点是什么， yeah. 然后我再告诉你我的支持我的观点有哪些。 Yeah， 就我们就是写文章也是这样，然后可能是因为写文章的时候一直在练这个，所以我们现在生活中也就是有这个反应，就直接说重点，然后再说剩下的， 植入主题，然后呢， yeah. 我们再告诉你我是有哪些细节来支撑我做出这个结论的。 Yeah，Yeah，Usually。 好的，好 ，Ross 呢这个时候就非常的直白，开门见山就说，我们认为 Chandler 啊 ，having an affair 出轨了， 嗯、 有外遇。 对，好 ，Monica 就 What？ 他还是很震惊的， 怎么可能 ？Rachel 呢，就扮演那个说明证据的人啊。 他就解释，他说 ：“Phoebe and I saw Chandler with a blonde woman today。” 今天发生的事儿啊。 嗯，对。 他们就商量了半天哈、啊，就是说了，都这秘密都不能过夜。哎呀，菲比和我呀，就看着 Chandler 跟一个金发女郎今天一起在外边。 嗯Mm-hmm. On the outside on the street, 街头 and and then we followed them to a house in Westchester. 他说这句话的时候特别像一个私家侦探。 yeah. 我们发现嘛，签了真有情况。 时间地点。 对，然后我们就跟随着他，到了一所在 Westchester 的房子外边。 Mm-hmm. 对。那这个接下来呢 ，Phoebe 也就说，他就说 they went in together。So sorry. 好，他俩一起进去了，然后说真的很抱歉。 嗯哼 ，Yeah。 好，他们该补充的细节就补充完了啊。 Mm-hmm. 也告诉了 Monica 他们是如何得出了这个结论的。你看， 对， 证据确凿，我们亲眼看见的，不可能 假的。Yeah。然后这个时候呢 ，Monica 也就懂了发生了什么。 嗯。 可是当时也说好了，就是不要跟他们说。就是想给他们省这个痛苦嘛， 嗯， 一旦确定的时候才能好好安排大家一起吃个饭， 嗯， 然后 break the news， 对不对？ 嗯， 然后现在他就不知道该怎么着啊，那他就随着他们走。 嗯，对，他突然间意识到说，哎呦，这个事儿好像被人发现了一半，但是我要不要现在说呢？又不行，因为我跟 Chandler 答应好了，现在还不能说。 对， 所以我只好顺着他们演戏了。 对，然后就让 Chandler 当替罪羊了吧，然后他就开始演了，他就 Oh my God, Oh my God, that's awful。 对，这明显就是没有带着真情实感的表演啊， 嗯， 比较生硬的表演。 Yeah， 就说 Oh my God， 他就模仿那个正常人的反应说，哦天哪， 嗯， 太糟糕了。 yeah， 你这个语气非常好，是这样。然后呢，就抱上了，你知道吗？因为你要 support 你的朋友啊 ，Phoebe 还是 Rachel 谁忘了，就抱着他。然后呢，他就问了一句 ，What did you think of the house？ 他也是直接啊，他也是忍耐不住，他也是着急急性子，心里想，哇，他俩都比我先看到房子了，到底他俩觉得咋样啊？ 对啊， 他就马上话锋一转啊，他那个整个表情根本都不是 shock， 他整个表情就是那种， 嗯， 哎妈呀，露馅了， 嗯， 真的哇，太糟糕了，露馅了。 顺便问一下，就是哎，那房子呢？你们觉得怎么样？ 对，因为就他没有看到房子，其他人都看到房子了嘛，全老人知道了， 嗯， 他说，哎，那你们觉得房子怎么样？好， 嗯， 好，这句话呢，老师，你看也很简单啊，为什么您会选择第二句连读呢？ Well， 这也是我们今天的一个发音重点，就是我们要看一下，就是首先他这一句话呢，他说的是比较标准的，可是我想给大家分享一个比较现代的一个更常见的一个发音方式。那首先我们有一个 What did you， 然后 What did， Who did， Why did， Where did， 这种我们叫 5W1H。How did 这几个就是一般呢，我们会把 did 呢就是给省了，省成就是一个的音了。 所以这个 what 呢，我们就会发成 what， 然后带一个的的音。OK， 这会写一个 what 单引号 d， 代表 what did。那这个问题是什么呢？你有一个 what 的特音连发到一个的音，我们之前也学过，这是基本上不可能会两个都发出来的，我们会省一个。然后因为它是一个很常见的词组呢，其实我们两个都省，我们最终呢会发 would。 What did 呢，实际上发出来就会变成一个 would 的一个音，结尾的这个的连到 you 呢，我们就可以发一个 g 的音了， would you， would you。 OK， 所以这是一个很奇怪的一个发音变化，对吧？我们 what did you 就发 would you， 然后你一定要找这个G 的这个音才能知道，就是它有一个的，然后这个的是代表 did。 可是就是语速快呢， would you 你能猜出是什么意思吗？所以就是要把它练出来。 OK， 所以我们开头 what did you 呢，我们就把它发成 would you。 OK， 那也要注意一个点，就是 would 结尾的这个干脆停顿，它停的是一个，我们之前有聊过，我们 t 的干脆停顿跟 的 的干脆停顿两个都是顶舌尖的，可是音质是有一些区别的。这个 的这个它会停的稍微柔一点，没那么硬，没那么干脆。所以你听对比，大家可以听一下，对比一下区别。 what 第一个的这个呢，你会不会感觉它停的比较干脆？What， 然后第二个呢 ？What， 它的结尾也有一个干脆停顿，可是它不是那么干脆，所以这个也就是你可能会觉得这个句子好简单啊，可是这个 t 和 d 的这个发音区别，停顿的区别啊、也是很难的。It's a pretty high level 的一个控制的需求，针对你们的这个舌头功。所以这呢 ，What 连发到 you 或者 j， 我们用 j 就可以了 ，What j。现在在口语中是比较常见的一个发音方式，就大家把它学下来。 OK 呀，老师这个好贴心这样。 那这个后面的就简单了， right？ 所以我们有 think of， 我们就发 think of 的 v 音给省了， think， 然后 the house 没有变化，不过大家注意这个发音方式是 how， OK， 不是 how， 要动嘴唇 house。整个句子就是 What do you think of the house？ 所以您看今天写这个 5W 的意思就是说我们常见的那些什么 What, Who, Where, What, Where, Why 这些 Who, What, Where, Where, Why, When 这些词后面加 Did you 的时候啊，一定要注意哈，它跟那个 What 的和跟那个 What 的是不一样的省略，不一样停顿方式、 yeah。What 的这个是最难的，因为它结尾是带 t 的音，剩下的都还相当简单，它们就会变成一个 g 的音了。 嗯 ，Why do? How do? 对、 哎、 When do? 而且就这种句子的读音里面，它是有一个 g 的音的 ，g 这个音 ，g，yeah， 嗯，一定要出现这个音，所以这才是老师所说的现在大家实际的读法， 嗯，更 实际的读法，更常见、 yeah、 更普遍的读法， 更常见。Yeah， 是吧？咱就不是在不再是按照教科书的 What did you 了，就没有这种读法了， yeah， 还相当少见。 对，好，所以呢，哎 ，Lisa 也说，她说是您说的这两个 What 是不好区别， 嗯， 确实不好区别，所以要给大家非常详细的讲一下，不要小看这些简单的词，这谁不认识啊？啊 ，What，、 嗯、 但是不一定能读对啊、 嗯， 不一定能读好啊，是不是？好 ，Yeah。 这是今天的一个课堂知识点啊，希望大家能掌握。然后呢，菲比就说啊，什么？你这什么问题？ What？ 问什么问题啊？然后 Joey 就啊、哦、，Monica 肯定就是脑子有一点不正常了。来，听到这种这么就是大的这种事儿，那就过去安慰他，就说 Monica， you understand what we're saying， right？ 他就不确定的上去问了一下，他说 ：“Monica， 你是不是你知道我们在说什么，对吧？ 你能理解的，对吧？现在你脑子清醒吧？ 对啊，我们我想跟你确认一下，你有没有明白我们在说什么？你是有明白的，对吧？ 对， 你能听明白，能听懂啊？ 嗯哼，那这是我们下一个连读了 啊，第三句。 Okay， 好，有什么精彩的地方吗？ 这个还可以，就长了一点。然后那个我们这个反问问题的方式，大家也可以多练习。我们会说一句话，然后结尾加一个 right， 就蛮简单的。所以这个是 you can understand 的，首先要有一个连读，那你要嘟嘴发 you， 连发到 un， 嘴唇会放松，导致一个 word 的音 ，you un， right？ un 的音大家也注意 ，n 舌尖要顶上颚 ，you un， un， 你顶上去就直接可以报一个的的音啊 ，under， you understand。stand 特的音浊化，结尾的的音呢连发到 what， understand what， what 有一个顿顿，有点像顿的这个顿， understand what， what 的特呢省略， you understand what， what 的特省略要顶舌头导致停顿， you understand what we're saying， 这里 saying 我们就结尾变成 saying。注意有一个 y 的音 ，saying n 的音顶舌尖 ，saying right right 的 t 要省略，注意双元音 right， 大家注意我的下颚的动作 right， 最后呢，你发 e 的时候，舌尖离上颚很近，彻底的顶上去，封住气流 ，right right right， 整个句子就是。You understand what we're saying, right? 看着不难呢，又有点难。看着难呢，又不太难。 Practice. 啊，今天的句子又都有一种学了似乎没学的感觉，是吧 ？Yeah. 没学呢，又似乎学了的感觉。 Yeah. 好神奇啊！ Yeah. 今天的三个句子。虽然没有什么太难的，今天没有，但是细节很细，你能掌握就掌握了，你掌握不了你还得练好久。 就是他们都好学， 嗯， 可是不好学好， 哎， 容易出错，差不多是这个意思。 对，所以就有一种学了又似乎没学的感觉。 Yeah， 就看大家能不能练出来了， yeah， 能练出来你就学到了。 Yeah， 啊，多练习。好，就三句话就学完了哈，我们后面还有台词啊。Monica 就开始，哎呦，又开始， 他就 表演了啊。 对，他就 Yeah， sure， I'm devastated， obviously， 用了一个这么大的一个词啊。这个 devastated 的意思呢，就是说，你看我都被摧毁了。 啊哈，对，我都被摧毁了，差不多，对， 都崩溃了，你看看。 对啊，明显是 obviously， 当然啊。对不对？你们还敢问 ，right？ 然后就下一句，Did you think the neighborhood was homey？ 这个画风转得太快了啊！哎，这个词是什么意思 ？Homey，home 就是变成一个形容词啊。我经常说过，可以加 y 这个字母 ，homey 来一个，对，它就变成一个形容词了。 它跟我们 hip hop 里面说的 homey 一样吗？ 那个 homey 的拼写是 i e， 然后那是代表老乡。 嗯， 对，然后就现在代表 伙计， 就 好伙伴， 就现在就代表就是伙伴，什么哥们儿，可是他原来的意思就是老乡， 老乡，啊、 嗯， 这里的 homie 呢，指的是什么呀？ 就像个家，就是把家变成一个形容词，就是家家的， 家的 ，like a 家， 就是有没有家的感觉， 有没有家味儿 吗？ 对，像 家， 对对。适合作为一个家吗？就是适合养家吗？ 啊、 是 因为毕竟像他这个公寓确实也难找到第二个了，他还是很喜欢他这个公寓、 yeah. 他这公寓还是不错， 他这个公寓是一个你根本见不到的公寓，他的那个公寓能传到他手上，因为纽约的价钱是 rent controlled， 你今年进来付的这个房租是无法提高的，然后他们房租的那个再付的钱呢，是从他好像阿姨搬进去租下来，一直租到他现在。 嗯， 然后没有跟房东说过哦，换一个人住呢，所以他们就一直在付，好像可能30年前的房租，他们才能住得起。 啊，这房租根本就没有涨价，他们才住得起。 Like 30 years 没有涨价。 天哪，那简直比买房划算多了。 所以他们要是买个房，他们得放弃这个公寓啊，然后就很可惜了，因为这个房价肯定就翻个5-6倍了。 哇，那这种情况换你会买新房吗？ No. 其实住在这还真不错，但住在这万一不保险呢，指不定哪天房东就把房子给收回去了。 No, that's illegal. 好像不行。 这是他祖母租的。 啊，对，就变成他们家乡的，他们家的祖先一直传到下一代的， 成他们家房产了这行。 对，遗传到下一代， 形成他家，那他应该完全应该住下去，是不是啊？ Yeah. 但是啊，天下没有不散的宴席，真的，合久必分，分久必合哈、啊。Mm-hmm. 这个 Joey， 这个 Chandler 这个时候进来了啊，就进来了。 嗯， 哎、 进来，嘿，哎， 就 看到大家， 看见他， 大家好。 啊，马上大骂了一句，这个我们就不讲了啊。 嗯，好。然后 Chandler 呢，就突然间莫名其妙的被骂了一句，他就问了，Is it me or have the greetings gone downhill around here？ 对，他说是我的问题吗？还是说咱们这儿的这个问候的这种方式已经现在变得很粗俗了？ 这个我们对我们问候的这个素质是不是 下降了 不少？ 对，一进来是摸不着头脑说啥什么问题，进来当 对就直接被骂了一句， 进自己家门口就被骂了一句哈，骂挺难听的哈。好喽，这个情景就是这样了啊。好，我们请老师来读一下今天的例句吧，给同学们再回炉感受一下，然后我们再听听情景，回来就开始纠音了。 OK， 我们今天的第一句是 He's picking up dinner， He's picking up dinner。 第二句是What'd you think of the house? What'd you think of the house? 第三句是 You understand what we're saying, right? You understand what we're saying, right? 好的，来听情景。 Hey, is Chandler here? No, he's picking up dinner. Why, what's up? Well, look, whatever happens, we're here for you and we love you. All right? We thinkChandler might be having an affair. What? Phoebe and I saw Chandler with a blonde woman today outside on the street, and then we followed them to a house in Westchester. They went in together. I'm so sorry. Oh my God. Oh my God, that's awful. What did you think of the house? What? You understand what we're saying, right? Yeah, sure. I'm devastated, obviously. Did you think the neighborhood was homey? Hey! 好了啊，今天的课堂学习部分就到这里，接下来是同学们的作业检查时间了。我们请老师来说一说上周我们学习的三个句子。 Okay, here's the thing. 我们上周三个句子，我们具体学的好像都是Oh, you know what? I got it right here. 我们的第一个是 I just can't see Chandler cheating. 啊 哈。第二句是 I know, and with the baby coming. 嗯。 然后第三句是 Who'd you see him with? 好的，今天哈还是很多同学抢发，所以我们节约时间，请老师每个人一句话核心关键的点评。金宝儿 ，I know when with the baby coming. No when 不要发 no 啊。 妙子。 I know when is the baby coming. Baby 要张嘴发 baby. 甜甜 I just can't see Chandler cheating. 挺好的 Chan 要张嘴 Chan. Magni I just can't see Chandler cheating. Just 要撅嘴发 just. Barry Q I just can't see Chandler cheating. Can 要有一个降调叫重一点发 开心果 Who'd you see him with? 啊这听不见 Who'd you see him with? See him H 的音要省略连读 See him 一片云 I just can't see Chandler cheating Can't see Chandler 重音是 Chan 不是 see Nora I just can't see Chandler cheating I just can 不对是 can 要张嘴发这个梅花音 Yellow I just can see Chandler cheating. I just can 不对，要张嘴 can. Lisa 陈 Who'd you see him with? Who'd you 不对是 who 要滑动，不是 who. Maggie I just can't see Chandler cheating. Can 不对 can't. Warmer could you see him with? Who 不对，是 who 要滑动。 嗯，胡敏。 Would you see him with? Who 就更不对了，你一直嘟着嘴 ，who 就要嘟嘴，要滑动 ，who w y. Who do you see him with? Pretty good, 挺好的。 彩霞飞舞。 I just can't see Chandler cheating. Just 要撅嘴发 j u 田园。 I know one with the baby coming. I know when N 的音你好像合上嘴唇了。 Jim, who do you see him with? Who 不对，是 who 开头要放松嘴唇 who. 稻草人。 I just can't see Chandler cheating. Cheating, T 的音要浊化成 the cheating. I Chloe. Do you see him with? Him with 这个 A 的音没出来，发成 him with 要 A 的音。 Maggie Yang, I just can't see Chandler cheating. Okay, can 要张嘴 can and. 真知灼见。 Who do you see him with? Who 不对，这是一个非常一致的音，我们要滑动 who. 圆圆。 I just can't see Chandler cheating. Okay, 没什么问题，不过后部分有点不清楚。 薄荷。 Alone with the baby coming. I know, 不是 low, OK? 乐乐。 嗯，乐乐。 I just can't see Chandler cheating. Just, 不是车 OK? 是一个 G 的音，不是区的音。 丽丽。 Who do you see him with? 虚语也不对，这是一个语的音，我们要的是 who。 嗯，就来英语同学啊，打一个谢谢老师啊，可以，或者是点个赞啊。宋林。 I just can't see Chandler cheating. Can't see 还是主要发思的音，不要刻意发成七。OK， 七不对，是 see 思的音要发出来。 Mika, I know when is the baby coming. 再听一次。 I know when is the baby coming. OK, with the 要记得咬舌头导致停顿 with. ID. I know with the baby coming. 丢了一个音节 I know when N 的音丢了，不能丢音节。 Jasmine. I just can't see Chandler cheating. Chandler 要张嘴，你不要咬着牙齿说话。Chandler. Jenny. I just can't see Chandler cheating. Perfect. 文娟。 Who do you see him with? Who do you 不对。不要有这个云语的的 who do you 降点 Linda, 降小 who do you see him with who 这个 who 滑动要发的又圆又饱满 OK 不要 who HDH I just can't see Chandler cheating cheat 的这个音要撅嘴发 不要发七。 I just can't see Chandler cheating. 哎，这是谁的呀？哦天啊，怎么自动播放了？ 这也是一个七的问题。cheating， 我们要要撅嘴发。 好，范范。 I just can't see Chandler cheating. cheating. Okay. The Rose Dream. I know when with the baby coming. Noon.这个 noon 就全部的音都进鼻腔了，你没有音从口腔嘴巴出来。Know when 要动要张嘴发。 尚木林 ，I just can't see Chandler cheating. That's pretty good， 没有什么问题。 十一 ，I just can't see Chandler cheating. Chandler 没有张嘴，这个音从鼻腔出来了。Chandler。 QQ， Who do you see him with？ Pretty good， 没什么问题。 Why? I know when it's the baby coming. Okay, 你现在就是声音要从肚子送出来，你现在后部分都变成哑音了，就是开始有这样了。这样我们无法判断发音准不准确，所以以后要用肚子送气出来。Okay. 成了小哑铃了哈。 嗯。 鲁飞扬。 I just can't see Chandler cheating. Cheating 要注意是 chee. Okay. 睡莲。 I know when with the baby coming.